好吧，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本周节目当中我们会去哪儿呢？天气冷的时候，上周我们去到了海岛，一去到海岛很多人就不想回来，在海岛你说发呆也好，晒太阳也罢，什么事儿都不做也好，就觉得每天过得特别的自在，又不想去太远的地方，那么东南亚的海岛绝对是很好的选择了。但是一提到东南亚海岛呢，大家又说都是一些非常熟悉的地方，去哪儿看到的都是 people， 觉得可能会有些无趣。是不是美妙的沙滩和无边的大海少了些乐趣呢？别急，在本周节目当中我们就带大家去东南亚的海岛，但是我们去往的是相对来说人少的，大家可以尽情开心快乐的地方。说到开心快乐的情绪，又或者说旅途当中的一种状态，韩红这两个月当中出的这首新单曲很适合，整首歌曲当中呢几乎没有演唱的部分。全部靠编曲和他自己的哼唱营造出非常丰厚的画面。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很像在海边的时候，你躺在躺椅上，今天的蓝天白云非常的漂亮，你就什么也不想，喝着你喜欢的冷饮，看着天空静静的发呆，陷入到一段沉思当中。这段很像躺在无边泳池上，如果你会仰泳的话，躺在上面肆意的仰泳，依然发呆。 跟随着韩红的《朝圣之心》这首作品，我们刚才想象了一下在海边度假时候的那种惬意的感觉。好了，想的够多，接下来我们马上出发好了。首先我们要去的大名鼎鼎的泰国。说到泰国的海岛太多了哈，现在非常熟的普吉岛、苏梅岛都是热门岛屿。但是除此之外呢，泰国还是拥有着许多景色绝美的海岛的。尽管知名度并不是很高，但是并不会辜负我们对于它的期望值。首先我们要去往的第一个海岛叫做利贝岛。随着飞机的降落，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到达了利贝岛。首先简单的认识一下利贝岛吧。利贝岛呢，被称为是泰国南部安达曼海中的一颗明珠。这里拥有着沙滩，有阳光，有你想要的一切的海岛元素，甚至还有人说这里就是泰国的马尔代夫哦。其实讲真啊，利贝岛并没有太多的娱乐项目，但却是一个十分适合享受慵懒生活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看日出，看日落，在酒店睡到自然醒。哎，人生当中有的时候就仅仅是做这三件事儿，你就会觉得安排挺满的。 我们不需要多说什么， 不需要多做些什么了， 一个眼神，一个点头，彼此就懂。还没开口你就把 你的话抢走， 喂，三天两头就是默契是什么。 我们心中都有个孤单的星球，跟你合体就成了热闹的星空。 什么寂寞，什么难过，都告诉我，我帮你一扫而空。我和你 anytime is happy time， 在一起 anytime is happy time。 你和我牵着手，一起喝进白啤酒。 I'm with you。 我们心中都有个孤单的星球，跟你合体就成了热闹的星空。 什么寂寞，什么难过， 这一段很有海边的那种度假的感觉。到了晚上，大家都从酒店的房间当中出来了，然后升起篝火，开始跳着舞唱着歌，那种状态其乐融融的。其实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来自于维里安和艾拉陈嘉桦演唱的 Anytime is Happy Time， 是一首广告歌曲啊。但是当听歌曲的话，你完全感受不到那种广告的氛围，是一种聚会的感觉所在。伴随着这样的一种聚会的情绪，我们继续的来到利贝岛。来利贝岛呢，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可能是由于交通不便吧，利贝岛并没有像普吉岛一样非常的有名，但这也反而也让利贝岛保留了最原始的美丽。这里的海底世界，哎， 非常的壮观。如果你是一个潜水爱好者的话，来到这里简直是天堂一样的存在。当然你要说深潜比较害怕或者说耳蜗不舒服的话，浮潜在这边依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非常多元的海底生物。总而言之吧，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立贝岛好好的休闲浪漫一下，来到这里准没错。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桃子陶晶莹今年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不失浪漫，大概讲述了每个年纪可能会有每个年纪的烦恼，但其实这些小小的烦恼日后回想起来都是浪漫所在。 十七八岁那么无害，轻巧书包藏满坦率，说爱不拐弯，交往也像自动态。我 本月二号的时候呢，陶晶莹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就叫做谢谢陶晶莹。这样的谢谢也是感谢自己经过这么多身份的转变吧，自己始终的坚持在音乐这件事情上。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不失浪漫，描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那种懵懂，那种小鹿乱撞，然后那种激动，那种忐忑，那种不安，那种伤心欲绝，在这首作品当中都有展现出来。但也就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歌词，年轻啊，让青涩的恋爱不失浪漫，或好或坏不失浪漫。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也很有意思，这首歌曲呢叫做没有你就没有我，排序出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啊，八岁的寂寞，十八岁的天真，二十八岁的焦躁，三十八岁的怀疑，一路到今天的从容和自信，人生呢就是这样的一路的披荆斩棘，一步一步的走过的。但你说八岁的寂寞，十八岁的天真，二十八岁的焦躁，以及三十八岁的怀疑，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共有的一种态度呢？好吧，让我们继续的旅行好了。 刚才说的，来到立贝岛呢，这里不是一个有很多项目的地方。如果说你想玩各种各样的水上的运动，来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孤独。但有的时候我觉得旅行就是需要让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状态放松放慢下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重新感受到慢生活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此时此刻，学的一切那么好，哎，先生，喝什么？ So good, so good, I got you. Oh, I feel nice, sugar and spice. I feel nice, sugar and spice. James Brown 的歌声总是会让人酒不醉人人自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你去到 bar 当中的话，应该会有多多少少的听过 James Brown 他的作品。听着这样的歌曲，确实是很容易把你带入到一种情绪当中去。11月9号，上周的时候呢，吉克隽逸带来了自己2018年的全新专辑，叫做 Global Citizen 世界公民。在这张个人专辑当中呢，他缔造出了一个他所憧憬的音乐理想国啊。在这个国度当中呢，只有他一个人，充分的自由并且不被定义，音乐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肆意的生长，变成他自己喜欢的任意的模样。所以这张专辑你可以说他非常的任性，可以说是非常他自我的一个表现。当然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摘除掉了种种的标签，尊重自己的内心，回归到了音乐本身当中去。10首不同风格不同语种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歌组成了他脑海当中的异想世界。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杰克隽逸走进他的这个世界公民这样的一个理想国当中去，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他的世界公民哈。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专辑当中的 陪你在高楼顶看着窗，雷阵雨下的狂，还决定了趁乱逃亡。嘿，你有烦恼有迷惘，爱都不低都胡闹，在笑话你浪费时光，害怕你失去信仰，你不要忘掉了快乐幻想，你的

看看我的眼睛，想问问你，问你一个问题，你你我我还在演什么戏？戏如人生，还是人生如戏？你爱的人到底是不是我？是否真的懂我？是另一个样子？如果你愿意，我卸下我的面具，给你我全部，全部的我都给你。 2010年十八般武艺当中的一首 Do you love me， 你爱不爱我，这个问题吧，真的是看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问出来，时间对了，场合恰当了，你问这个问题就会增添浪漫，但一切要是相反的情况下的话就11:3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想去哪玩呢？海岛，最好飞机上的旅程不要太久，那样坐起来不太舒服，那么就首选东南亚海岛咯。可一提到东南亚海岛太出名的那些，总觉得人特别多，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人山人海的状态，并不想去，但要想去冷门的地方好像也不太熟悉。那本周带上音乐去旅行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去一些冷门的地方，去到泰国，除了现在非常流行的普吉岛、苏梅岛等之外，还有其他的岛，比如说刚才我们去到的利贝岛，就是由于可能去那个地方实在不太方便，所以人少，风景呢也是比较原始的。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叫做达差岛 Taichan， 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达差岛啊，但只要你去过就会爱上这里，很多旅行者呢会用这样的词来描述它，梦幻，接近天堂。这里翡翠般的大海，洁白的海滩，绝对是符合这样的赞美的。此外呢，由于达差岛才被开发不久，生态环境呢也是保护得很好的，这里的水下世界当然也是多姿多彩，但首先我们来到海岛边，还是先在沙滩上尽情的漫步一下，此刻听到这个旋律很熟悉哦， Lemon Tree。 I'm sitting here in a boring room. It's just another rainy Sunday afternoon. I'm wasting my time, I got nothing to do. I'm hanging around,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m driving around in my car. I'm driving too fast, I'm driving too far. I'd like to change my point of view. I feel so lonely,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ed, and I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I'm sitting here, I miss the power. I'd like to go out, taking a shower, but there's There's a heavy cloud inside my head. I feel so tight. Put myself in a bed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And I wonder. Isolation is not good for me. Isolation, I don't want to sit on a lemon tree. I'm stepping around in a desert of joy. Baby, anyhow, I'll get another toy and everything will happen. And you'll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很可爱的一首 Lemon Tree， 每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的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欢快啊！无论是谁的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若琳的版本。Lemon Tree 这首歌曲早在1994年12月4号的时候，是由 Fuzz Garden 愚人花园这个乡村组合演唱出来的一首乡村歌曲，马上就整整24年的时间了。当然这首 Lemon Tree 呢，也让愚人花园这支原本寂寂无名的德国五人乐队一下子红遍了欧洲，在被苏慧伦翻唱之后呢，开始被国人所熟知了。歌曲描述的是一个大男孩在某一个下着太阳雨的星期天的下午等着他的女朋友，歌曲把等人时的那种焦虑不安以及胡思乱想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也却构架出了一种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好吧，刚才我们说到来到达柴岛旅行的时候，你在沙滩上漫步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的自在，但同时呢，内心深处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波澜，每个人想的事儿不一样，这个波澜的起伏值也完全不同。刚才我们说到达柴岛才开发不久，生态环境呢保护得很好，这里的水下世界呢也是多姿多彩，你浮潜的时候，深潜的时候，当然看到的海底生物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和鱼类的亲密接触在那一刻会变得格外的特别。浮潜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所以再也不用担心浮潜的时候会无聊这样的一个事情了。接下来 Ariana Grande 新专辑当中的 Successful。 Tonight I'm a baller. 样慵懒的状态。 Ariana Grande Successful。 来到达差岛，你会发现为了保护环境，达差岛上呢不仅不能够住宿，哎，是的，你没有听错，这里是不能够住宿的，而且一年当中开放的时间呢也只有6个月，半年的时间，所以能去这里的时间呢是十分有限的。来到岛上你就尽情的发呆，尽情的去潜浮潜或者是深潜，或者是尽情的享受一下海边的那种蓝天白云的状态，那个时候仿佛你就生活在云海当中。此时此刻听到的方大同云南里。 不同的人，不同的命，不同的人问相同的心，拥有世界有何用？Not everything， 人生就如一阵秋风，别错过了景。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有我和你。不同的人，不同的命，不同的人们，相同的心。人总要为生活打拼呀，总要更难念的经呀，总要对一件事情记得需要拥抱一颗纯真的心。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云端里有我和你。 苹果里的花好美， Oh yeah， 迎来茶马古道的日落， 回味一杯茉莉， 流水的声音传达天地的宁静，穿透一切 就从一个梦 醒来。 Let me tell you about it。 在一个美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It's a beautiful day to have you in my life. 每次听到方大同的这首《云南里》的时候，都仿佛看到了今天的云格外格外的厚，格外的多，格外的漂亮。当然，云南里嘛，少不了云南这两个字。方大同来到云南旅行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蓝天白云，看到很多非常漂亮的景色，以及当地的各种各样的热情的感觉，让他产生了种种的灵感，最终诞生出了这首歌曲，像是在棉花上尽情的弹跳的那种状态的《云南里》，非常肆意的一首歌曲啊。前面我们说到达差岛不仅不能够住宿，一年当中开放的时间也只有半年的时间，不过就算路途遥远，非全年开放，达差岛呢依旧是值得一去的。因为当你躺在这里的沙滩上，静静地享受这里的美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值得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上周余文文带来的全新专辑《尚未界定》当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呢是全情歌专辑啊，一共10首歌曲，全部都是情歌。10首歌曲，10个陈述句，10首能够陈述困惑和未知的歌。提到余文文，好像很多人会想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一个喽。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刚给就满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 怎么样，这种感觉是不是非常的微妙？一方面很抗拒，说这首歌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经常听到，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不想听了。但另一方面，一放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的跟着一起来唱，体面啊。你是因为前任三这部电影知道的余文文，还是因为这首歌曲知道的余文文，又或者是因为他之前发行的专辑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关注到他了？这些都不重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Save Me， 也是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也是挺常见的一种情况。很多女生呢很喜欢脑海当中去脑补种种的状况发生。 Save Me 这首歌曲呢，就是一个女孩，她在幻想她在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场合情境之下邂逅了一个男生，然后两个人就瞬间的一见钟情，小鹿乱撞之后两个人呢就交往上了。但这个过程当中又出现了种种的小问题小纰漏，但是最终两个人还是在一起，然后拯救了自己一个人的状态。 OK， 如果你曾经也有过这样的脑补的画面，你应该很好懂这首 Save Me 了。编曲很欢快，11:53，就是这样的编曲的前奏，也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明天不见不散啦，拜拜。 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